五、四、三，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8月5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呢个礼拜咧就都几多新闻，因为日本已经进入咗所谓叫做放假期啦。咁咧就啲 event 啊开到周围都系，即系例如话东京偶像嘉年华咁样，就一大堆嘢 event。咁呢偶像嘉年华就基本上就唔关我事啦。咁我讲个动画先。嗯、首先就附文就系一个老白星优山本贵子就离世。咁佢公司嗰个事务所咧，佢讲就山田少太，即系原子小宝贝里面嗰个角色。出道咗几十年啦，佢其实除咗佢之后呢个角色之外，比较有名就系佢做鬼太郎里面嗰个沙婆婆，做咗好几代嘅，系沙婆婆御用声优咁滞喺度。 啊，仲有呢个《实习 A》入边啊，花泽啦，啊《小丸子》入边啊，山田啦，嗰啲国民番都有唔少，佢有份分配嘅。 系啦， 但系因为佢其实已经年事高啦，有唔少都已经系之前就已经 换晒噶啦， 换晒噶啦。 系啊， 头先未换，佢哋都稳定人去换噶啦。 咁差唔多啦。 佢系败血症过身嘅，即系呢个细菌入血啦。 其实即系啲老人并发症嗰类嘢啦， 真系呢啲感染造成嘅并发症嚟嘅，咁样咯。 咁就祝佢就安息啦。跟住咧就系单好事嚟嘅， 啊红事啦。 咁就星洲美琪由香就宣布结婚。其实佢咧就真系来来去去都系 迷糊猫咯， 咪就系咪入嗰套来来去去都 啊。 一佢系好啲嘅嗰啲就咩套作品好红，但佢就配极都唔出嗰只嚟嘅。 觉得有少少系因为当真系关少咗当年嗰单嘢入边咧，佢表态问题啊，变成有少少觉得佢似系俾人打压嘅、 就是。我反而觉得就系咩，纯粹就系、是、啲红作品唔红人。其实讲真，声优界好多，其实硬系都唔红嗰种。其实讲真喺呢个圈里面，你估呢写少咩？ 总之就系呢个一般男性得一分啦。咁样 好啦，咁另一单咧就系、是、受伤嘅咁暗夜寿明就复杂骨折就入院留医入院，咁啲活动取消咗。咁我嘅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好心你几廿岁人就冇再玩门超人游戏啦。 虽然就唔一定嘅，不过的确 系其他人唔敢讲，但系佢系会做啲戆居嘢嘅人嚟嘅。 佢会做啲乜嘢唔代表佢一定系因为咁而骨折噶嘛？佢今年应该系60啦，我冇记错嘅话。 六啊几咯？佢同阿岛本和彦同期嘅，同大家都系同一间大学出身。咁啊岛本不谂下。岛本而家都有五个细路，做咗社长咯，佢仲系成个大细路咁样，喺各种意义上面其实都几厉害。 业界不乏呢啲咁嘅人啦、啊。 咁佢咁有嗰个佢暗夜啊嘛。 嗱、 啊，另一单就跟进消息嚟嘅，咁唞咗几个月噶啦，咁铃川健一就宣布复工啦，咁就就希望佢好尽量好快啲啦。呢几个月佢嚟啊，佢啲 job 其实都有佢本身其实而家啲新角色佢基本上冇乜点接嘅，其实。啲旧角色其实主要都系旧角色啫嘛，咁剩翻嗰啲咩电台嗰啲嘢，咪揾佢，其实佢事务所先又顶咗佢咯。所以其实影响就唔大嘅。好啦，跟住新 翻啦， 新翻介绍版本日常 呢、這个安世教练，我知道完全冇关，但系个样 好安世教练， 真系太似， 根本就摆明恶搞嚟嘅。 佢讲嘅就係一个杀手退咗休之后又有返自己嘅家庭啦，咁但係佢之前嗰啲职业嗰啲嘢返搵上门啦嗰类，咁样去打搞佢嘅生活日常啦，咁样嘅一个作品。佢喺后生嗰时好靓仔呀，但係到故事嗰时呢就已经系同安世系冇分别，又肥又老。 其实讲真啦，呢套嘢就咩今日就攞安世教练过嚟睇嚟玩㗎嘛。咁你大家集英社冇所谓啦。典型集英社就咩咁有人攞咗桥起就系、是，如果安息教练后生时会点个样嘅？今日攞条桥嚟玩就咁样嘅啫嘛，纯粹系好老实， 都唔出奇嘅咁啊。好啦，咁下一个就比较轰动少少嘅一个动画化啦，就呢、這个《扑出食鸡》。首先第一样我个反应就系、是，说好嘅唔动画化啦，因为喺好耐之前，大家要记住啊，《灭姑》已经系出咗17年啦，应该大概10多年前啦，总之就系红咗冇几耐嗰阵时啦，已经有人问过噶啦，佢点解唔动画化？佐佐木佢就答：你当个扑出嘅负责人啦。佢啊，佐佐就答：就因为我哋唔想将《灭姑》嘅形象定型咗，因为动画传播能力太强啦。如果我有动画化之后，全世界嘅印象就会去到佢嗰度。当初讲过类似嘅说话，所以解释翻点解佢哋系推晒所有动画化计划。你谂到一件嘢红之后，实会有人过嚟话要同你做动画化啊嘛。咁当年系因为咁样嘅。咁当然啦，时势亦十几年之后，咁佢系咪违背翻当初所讲嘅嘢咧？少少，但系不是全部。 在世界计划入边啦，世界观入边啦，已经系有好几种唔同版本嘅美姑，佢入边有五个团，每个团都有自己一个，再加埋 original 原本嗰个啦，其实净系入边已经有六个美姑喺度噶啦。即系如果用呢个设定，咁啊相对嚟讲就唔会咁有定型嘅问题。咁当然亦都有可能系讲紧十几年啦，人会变少会完。咁佢当初话过唔搞，咁而家搞又唔好咩？而且调翻转讲。因为你 Miku 唔动画化啦，得搞到成个世界计划唔动画化，又有啲拖传胶喎。咁因为其实入边大部分都系嗰五段五对 band 同 band jam，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呢嚿嘢同 band jam 基本上一样，孖三制噶嘛。 嗯， 所以你话佢因为咁样而限制住唔俾佢动画化啦，又有少少讲唔过去嘅。同埋当然我讲，亦都有钱作怪嘅元素啦吓。 咪最后讲都系讲啦，最重点就系、是、我本来想大声斥晒佢嘅，但钱实在太多了。本质但大啊嘛，就系噶啦。 啊，而且佢为咗动画化个剧呢个剧场版嚟嘅，即系电影啊，佢仲要另外再又设计多一个，唔系原本嗰六个又再多一个。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喺现实你唔同嘅歌之间，其实有非常上之多唔同版本嘅 Miku 喺度，所以佢再加一个都唔系真系佢有好似以前咁大嘅话，你有个人一齐对应咁嘅，咁算系帮佢有少少解释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而家 Sega 基本上都系靠 Miku 啊，十几年前靠 Miku 救全家，而家系靠 Miku 救全家，咁而家动画化都好正常嘅事嚟嘅啫。咁样 好合理添，讲真都系嗰句啦，钱嚟，尤其是 Miku 系佢而家最搵到钱嘅嘢，唔动画化是傻啦，咪就咯。 你话我哋新闻应该有讲过，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 ？Project 世界个营收其实系非常之高嘅，男女通食咧呢啲嘢咧真系冇乜佢唔 sell 唔 sell， 其实佢收得唔错啊。 因为佢本身男女 fans 都好，有啲作，因为基本上呢度所谓美少女作品系主要都系男性 fans 啊嘛，但系 Miku 系少数地叫做咩男女通吃，女生女仔女女仔话女仔中意玩音 game， 男仔中意睇美少女，两样都两样 fans 都啱，少数咯系叫做。 Vocaloid 本身就已经是男女各半的一个群体来的了。咁下一套啊，其实有少少意外啊。如果是早几年去出二期的话，我就不觉得意外。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上一季好耐之前的了，已经是。 更耐 了。即好几年前的了，不知道为什么要隔咁耐先突然间再走出来。当时是很红的，所以那段时候话有二期呢，一啲都不意外。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就过不过算啦，有时摆二期的东西，有时候是即是叫做什么，睇下佢掉排唔排到期，同埋掉唔掉资金嘅啫，呢啲嘢。 其实系2020年一月翻嚟嘅，佢预计就2025年一月翻。 五年又，我觉得嗱，好老实嘅，五年咧系一个几尴尬，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嗰只尴尬位嚟嘅。 先讲翻喺边套先，我唔定咁，其实放学校嘅少年花之君，一套女性向嘅作品啦，即系应该话主要系女性在睇嘅作品啦吓。 女俾女性睇啦。 啊！呢度变个花子，厕所花子啊，嗰系嗰个花子，不过系男人嚟嘅，系男仔啦吓。 正太啦，真系 正太嚟嘅。即系当初呢嚿嘢咧系几红嘅。嗱，一般嚟讲，讲作品续集嘅上限，你五年之内唔出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等于唔出噶啦。即系除非你后边咩重启啊、新番啦呢嘅嘢啦。小圆系另外冇讲。咁佢啱啱踩正五年呢个极限啦，2020到2025。咁啊，但系我唔知系咪偏见啦。如果错咗冇屌，喺女性向嘅范围入边咧，就算你打铁趁热马上接住出，都唔一定可以红落去啊。继续，咁你隔咗五年之后再 out 翻出嚟。会唔会另一种嘅嘢咧？我唔知道。总之，有啲尴尬嘅时间咯。 不过有时啲嘢嗰句更奇怪时间我都见过。 咁当然啦，呢个 嗱，跟住咧，咁咧就琴日其实八月四号、八月三号咧，就系Liana 嘅 fan meeting， 咁就最佢嗰个成个大型 fan meeting 嘅最后两次人就喺横滨 Kalia， 咁咧最后一日咧就播咗 Love Life Superstar 第三期嘅 PV， 咁。先不要讲那些傻黑的反应，根据以前那两辑的 PV 那个时间性，他 PV 的影片是绝大部分绝机很大机会就纯粹只是第一集的剧情，就是说他所谓的 PV 就纯粹只是第一集剪几剪订出来，因为根据我对动画制作的认识来讲，这个中数在七八月时间来讲，佢只佢啱啱先拍完第一集嘅啫，我睇你要紧动画制作公司制作流程啦。咁 一般嚟讲喺播之前嘅一个月先陆续完成咗头三卦。 系啦， 咁佢而家先三个月，咁而家先做完第一话，好正常啦。正常，咁佢能够剪到 PV， 咁就第一就喺第一集噶啦。至于剧情咧，亦都几唔意外嘅，即系新角色登场，同原组角色同原本嘅队伍冲突，跟住咧就最后跟住咧又话大分乱之类其他嘢，跟住主角咧因为某啲原因翻唔到个社团里面，咁其他啦，好王道嘅。Love Fight Superstar 从来都是啲王道嘅，而 王道 sport 跟故事咯 ，love sport 跟咯，就系青春热血嗰只嚟噶嘛，就好老派超和嗰只嚟噶嘛。咁呢度咧就十月啊，十月，今年好似嘅，因为今次咧，Love Fight Superstar 咧就喺以前 HKE 台咧就喺香港时间六点，即系日本时间七点。咁今次提早咗啦，日本时间六点，即系香港时间五点。咁我就唔使咁辛苦地赶翻屋企睇，我喺公司睇咗佢啦。好啦，跟住其他新聞，首先就魔法阿媽， 即系呢个真系好多年前，我细个嗰阵睇嘅，仲有大佬， 我都唔记得咗呢套嘢啦。你睇魔法阿媽吓咩？即系叫 台湾嘅一套原创动画。你谂下台湾几耐？其实唔系好耐嘅，佢之前都出过，应该新聞好似有提过咩机甲什么嗰套啊？ 台湾我哋台湾近年嚟，我觉得佢比较有名嘅台湾制作嘅 A C G 相关咪系东尼剑游传咯，第四期出咗啦。 但嗰套唔系动画嚟噶嘛？ 嗰套系咁啊，系个布袋戏。第四期出咗啦，第四期 P V 出咗啦。 总之好多好多年前，如果你唔够老嘅话，你可能冇睇过咧嘛。系我细个，即系我小学生嘅年代，三十年前嘅事嚟噶啦。台湾套原创动画，而且基本上可以话是台湾成功的原创动画最后一套了。系啊，中间有三年的空白咁滞啊。咁佢而家就话要众筹出第二部，咁你谂到，基本上是借佢个名嘅啫。即系我是极度地唔睇好佢啊！你有本事就打我脸，我期待佢打我脸，因为佢而家就话要整个第二集出嚟，跟住搞众筹。我先唔讲你众筹成唔成功，我唔认为佢会唔成功嘅。因有童年嘅回忆加持，大家都知啦。你童年嘅回忆，你死去嘅童年回忆系会用另一个方法翻嚟同你攞钱噶嘛？即系众筹要成功，我觉得应该唔系问题嘅。但系佢做出嚟要成功咧，咁就几大问题了。就先唔讲啲咩童年回忆加成啊嗰类嘢，即系你喺嗰个年代做到一套还不错嘅国产动画。即台湾嚟讲啦，我哋话佢系咪好精彩好正咧？你必须要加个前设就系、是、以台湾仔嚟讲咯，即系觉得你唔够咁多年冇人超越佢，唔系因为套佢几咁出类拔萃，而系中间台湾嘅动画产业基本上不存在，系随时会差得过香港啊！我话你听，咁佢而家咁样重新压翻嚟，你可以当佢系一个全新嘅作品嚟睇，你先系合情合理嘅，你唔好对佢有太多嘅期望。真的不太好看，你毕竟整个业界已经断层了，断得很紧要。 我最初看来魔法阿妈二，我第一反应就是哪套动画的花名呢？真的是这套东西啊？基本上我都不记得了，我知道这套东西，但我是完全不记得了。 香港有播过的，我不记得无线定亚视，香港有播过的。 不是有印象咯，没了，已经是很不记得的了。 香港人就虽然有播过，但好少嘅，因为佢真系唔系啲咩好咩，啱啱讲，但系对台湾嚟讲意义重大。对比翻当年嘅日本嘅动画，都唔算差噶啦，光辉得过去咯。即系等于我哋当年讲动画，可能我哋要讲到成语动画《狼》啊、《老夫子》啊嗰啲噶啦，其实差唔多意思嘅咋，咁样啦。 好啦，跟住一单咧，其实我系笑话嚟嘅。 跟进啦，我哋跟进咗好几次噶啦。 就漫画村咁咧，就法院又要漫画村嗰个营运者咧，就判17亿赔偿日元赔偿。咁我哋嘅反應就係、 是、你攞咗咪攞咯， 我屌你買就嗰句，你將嗰個營運營者新安培訓證乾曬賣去都賣唔到17億啦，戇鳩。同埋就係、是、呢、這個數咧就純粹就咩以越南數嚟計數嘅，即係話咩每睇次咧就因為逐本計數。我心諗戇撚鳩，就算佢唔睇漫畫村都唔代表要睇你噶啦，傻嗨。基本上呢個係不過呢個就我以前講過好幾次啦，呢個所謂叫做版權者認為就咩，你唔睇盜版就一定睇我啦。这个逻辑是超级错误，不过算了不再提了。 总之他现在就是法院判的支付命令17亿， 有本事没收， 肯定他又拿不到， 黐捻线，拿他老母， 破产，有没有 有一句，那条友就是你不拿咯，有本事我吹呀、有一句吹呀，我在那边踎十年八年了，可以吹得个账咩？分了不用添，踎个三四年出回来，我又没钱，我破产，你怎样，你可以，你追我不到的。 呢啲嘢嘥脚嘥信，讲真，做出版社都唔会啊，真系咁追啦，纯粹租鸠数嘅啫嘛，呢啲嘢。 嗯 ，OK 啦。 好啦，咁咧就讲十，唔系十七亿元，系八亿两个礼拜，都冇两个礼拜啊，十日到嘅咋，两个礼拜八亿美元。咁 Deadpool and Wolverine 就两个礼拜就突破咗八亿美元，全球啊，当然系。咁就好，应都几冇意外噶啦，佢将会系 Marvel 电影里面排上前五名。咁十亿亦都应该走唔甩，都好肯定佢就系 Spider-Man 嘅 No Way Home 之后嘅最好卖嘅一套戏，甚至有可能会挑战超越咗Spider-Man 啦，一路追上去嘅。而家嗰个进度，亦都好肯定嘅，佢系美国史上最高票房 R 级指定电影。 呢、这个就肯定啦，即系呢个其实有少少反动咯，即系你谂下现在。虽然佢哋睇咗个人讲都系有收敛噶啦，以 Deadpool 嗰个标准嚟讲都有收敛噶啦，但系你睇翻呢啲全靠同行衬托噶嘛，你睇下而家嗰边嗰扎政治圈嗰个相关身份拉得嘅嘢， 咪其实应咁讲啊，与其正义应该不如话咩啊？我用惊奇队长二啦，Miss Marvel 嚟就系，点解 Miss Marvel 唔收得？唔系政治应该系你啲明星唔够大，各入 我 其实点解？ 我以为你话个剧情够添， 点解？唔系点解 Out 啲？点解点解 Robert Downey Jr. 翻嚟做末日博士，相传两套复仇者收死杀八千万美元啦？大佬明星就呢个价钱啊嘛，人入场系睇明星噶嘛。喂 ，Hugh Jackman 啊，收差唔多三千万美元啦，一套戏啊。喂，佢入场就可以令票房烧八亿咯。咁电影商就当然肯俾钱噶啦，从来都系嘅。明星点解会收咁捻贵？就系佢就系有咗本事，令到啲人入场睇戏。你名气唔够，你吸引你嘅魅个人魅力唔够，即系我好简单啦。美国队长四勇敢新世界，我射爆弹一半都唔知有冇。原因唔系政治正确，而系你阿 Mackie 你凭乜嘢收咁嘅价钱啦、啊？即系嗰种明星就系明星啊嘛！屌阿梁朝伟行出嚟就劲过刘诗雯好多，又睇你上戏，又睇梁朝伟就唔简单。 明 就系嗰句收咁嘅价钱系有理由嘅。好啦，跟住咧就系游戏啦。有咩八月三号、八月四号咧，亦系一大堆 event 嘅发展日子。其中一个就系 FGO 九周年嘅 fest。第一日公布咗水着迟一角色最大嘅卖点就系月姬里面嘅西斯二学者，咁就实装。西斯二学者简单就系咖喱学者，即系喺学潮里面嘅基德罗学者嘅原型。咁当时我就已经奇怪就系、是，理论上嚟讲，你月姬角色实装应该就系当周年角嘅。咁你将阿咖喱学者摆在水上池一里面，对一啦，因为咧每年嘅泳装活动咧系有两个 pool 嘅，咁通常咧 fans 里面公布咧就泳装 pool 池一角色嘅啫，咁除咗佢仲有公布咗阿徐福同埋另一个成日都读唔出佢名嘅，就好似俄罗斯龙娘啦，咁就呢三个啫，咁迟二未公布嘅，嗱翻咗嚟。佢公布咗咖喱学者做水上池一嘅五星，咁大家就会谂啦就系、是，咁你周年国公布咩角色啊？结果周年国是几意外的，就是一个期待了好耐敲会敲到烂晒的，就是水着艾雷基加啦。因为其实呢应该就正常来讲就应该是两个调转的。因为咖喱学者本身是月姬角色，你 crossover 角色通常名气大一点通常就摆在周年国的啦。而艾雷基加啦严格来讲叫做什么原本角色衍生版，那你换个水着而已嘛。那理论上来讲就应该是当原有角色的，那就摆水着池，但他调转了去摆。另一个咧就系即系闹阿毛菇闹到飞起嘅就系、是、阿毛菇讲过嘅话喺 FGO 里面咧受职啊 ，Biz 啊又只有一个啫，咁喺而家游戏里面又只有一个就嚟录，而家突然间带咗佢做咩？艾雷基加纳受职喺从者宇宙嘅受职，我心谂你老尾啊，你玩埋咁嘅捉字式游戏？ 呢、这个蘑菇食书基本上是常态嚟噶啦，我都再讲一次咯。 我个扑街， 蘑菇系真菌嚟嘅，专门食书噶嘛。 系啊，嗰条扑街。结果送石就预咗嘅，送石大约送咗300-400石到啦。咁我报告就系、是、艾雷基加纳，我水着池咧，我抽咗大约系200石左右，咁就全灭算数，放弃留翻剩即留翻啲石去拼水着池啊，拼啊咖喱学者。嗱，另一单就系喺第二日公布嘅 FGO 第二章将会2025年宣布结束，咁已经俾人吐槽佢就系2025年结束起聚破。中总之睇细衰样，仍然都结束唔到噶啦。 佢话2025年终章啫嘛，冇话2025年终章完结喎。 系啊，同埋2025年你终有嘢完结咗，你又可以拖落去啫嘛。因为只 game 佢只 game 其实个热度仲高噶。你系今次佢个 fest 咧系依然系人山人海嘅，即系你嘅热度高，同每一次系佢出嘅 pool 系少，佢相对其他手嚟讲佢 pool 系少嘅，但系 每次一出个铺，基本上都抽爆咁滞。咁一齐唔发展，一发展可以够三年嘅话，咁话咩嘢出嚟啫？只 game， 嗯、 所以我依个我又唔系好担心，即系下年会结束嘅。起码我谂起码挨咗两三年仲可以。 嗯，咁你故事结束，你下面嘅营运可以继续去噶嘛？即系会唔会第三章有乜嘢咁 咪第三章，咪第三章就外传住啲 K 卡咯。好啦，跟住咧有一只老 game 重制啦，《逃黑撞鬼》2025年仲要。 是第一代啊， 是啊， 虽然我想大部分识这个系列的，不要叫系列，其实都两只，理论上得两只啦，他虽然有 Vision 无数咁多的不同的版本啊，即是那些外展啊 ,spin out 啊一大集，但是现在要重制的是第一代，即是阿马鲁茨那代。 啊， 即是。 是啦，咁呢声优就换咗啦，神恶名就换咗史之赖加拿，咁马鲁茨就换咗阳光菲娜。 啊、理论上他公布消息的时候是没有讲过是不是 R18 的，但是先不讲他公布任何消息，你就算你希望突然间告诉我听杜克要重制，我都几乎肯定他不会有 R18 版的了，想都不会想，因为业社在应该都十年有多的之前就已经是转换了，不太想再搞 R18 的东西了。佢后边已经系勉勉强强先补翻嗰啲嘢俾你噶啦，已经系咁样噶啦。佢而家再做，佢更加唔会想再掂嗰方面嘅嘢啦，更加冇话佢同一时间公布埋声优。佢公布完声优，即系等于话你听，佢一定唔会有 R18 版本，最少呢个版本唔系 R18。你话佢后屘要再整多个，咁要换声优。咁啊，虽然佢唔系冇玩过噶，先讲啊。不过就我真系唔知会有几多新人会玩，会想试咯。如果你纯粹是重制俾啲旧玩家，你继续抄翻旧啲嘢，有乜就已经够咯。即系不可能系之前唔同嘅新重制都几收得。本圈比啊，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喺 Girl Game 嘅世界咧，你卖到10,000只，唔好话15,000只，你要开香槟噶啦。虽然业社可能个标准要高少少，佢话好卖咧，就同大家想象嘅好卖唔系同一回事啊。哦，总之做呢啲 game 本身就本小利大啦，你重置翻又点都会有啲人重，你重制又点都会有啲人玩肯买单嘅，即系又系你啲童年回忆翻嚟同你收钱咯。 系啦， 即系对我嚟讲，套卡真系童年回忆嚟噶。我记得香港有播过啊嘛， 唔系以前话兴翻炒旧货啊嘛，咁呢时候有其他旧货翻炒，我点解我唔翻炒啊？哦， 即系我觉得佢系为套卡二重制去铺路啫，即系比起一代二代正计应该会多人买单嘅，不过。论资排辈啊，点啊？你要重制，梗系重制旧啲嗰个先，可能系咁啊。反正业社都玩唔出新把戏噶啦，咁啊，你尤其是全族之物嗰啲系咁不断咁出续作翻炒重制翻兜，即系佢呢十年都系不断都佢就一个样子噶啦，算鸠数有啦佢咁样， 有系佢啦。 啊， 好啦，跟住咧就有啲裁员消息， 因为喷住。佢咁嘅表现你都预想咗佢会俾人炒㗎啦，咁啊今次炒200个员工 17%， 咁都唔算少㗎啦，不过以呢档嘢之前嘅表现呢，佢仲未俾人接工作室已经算系咁㗎啦，老老实实即係佢之前咁样嘅表现喎，成个业界都系裁员斩人唔赚唔到钱，咁啊而且佢都话工作室有赤字啊，嗰啲嘢斩人好正常嘅啫。除咗啱啱200人之外，仲有百几人咧，俾人发配边疆又唔算嘅，扯咗去 SIE 其他部门。咁啊，即系呢个作为一个失败嘅工作室咧，即系呢个处分，我觉得系真系好正常合理嘅。即系尤其是桑尼近年都唔系好有货可以俾佢哋烧啦，非常合理嘅做法啦。你话佢接捻咗，我觉得系正常噶。 好老实啦，其实依好多游戏公司系根本上就咩专出垃圾嘅。我已经唔讨论佢系唔系平权唔平权嘅问题啦，系纯粹只 game 唔捻掂。但系嗰时市道好，啲公司疯狂扩张，总之你识写曲嘅话就请你，就高薪厚禄挖你班友废柴翻嚟，唔知做乜。好啦，潮退啦，咁但成班友你发现都冇着裤，冇着裤啊，唔同我死啦，你同我死翻海里面啦。咁咪即系炒大堆咯，就简单啫嘛。 咁即系点？ 市道唔掂啊嘛。 啊，咁啊，奔驰叫做仲有少少躲先，唔使成个俾人接晒就老老实实。我觉得系咁噶啦，已经系咁啊，好啦。 算好命啦，呢啲嘢。 好啦，点解八月咁捻多新闻咧？就亦都关到八月啦嘛，出今季财报了。咁啊，先讲老任先啦。 完全唔意外嘅，暴跌七成， 营收跌七成， 仍然系 keep 到809.54亿元， 都跌咗一半。 但系谂下， 旧年同期系出《王国之泪》 系啦， 同之前我哋讲 Capcom 一样情况啫嘛。你出巴食，跟住卖到盆满钵满，你下年同季嗰阵时，你冇多一个巴克食出嚟啊嘛。今年冇多一个王国之旅俾你啊嘛，咁梗系会跌啦，废话。 同埋就系呢部机而家系任天系游戏史上面最长销售嘅主机，仲有啊，佢新机未宣布啊。谂下，如果呢个时候佢销量仲唔暴跌七成嘅话，你先惊啊！就叫做大家系，大家已经叫做咩早心理准备，就咩等你出新机，咁好正常喎、啊、呢样嘢。 即系为调翻转唔讲实业，但系效应都好啦。我哋再比赛前一年、前一年同季啊，其实都跌咗嘅，但系就跌咗唔算好多。呢部分就应该真系末代主机嘅问题啦。咁一嚟就佢已经宣布咗会下，其实如果佢冇宣布咧，都还可能冇咁严重硬件上。你一宣布之后，大家就好捻尴尬啦。尤其是 咁正常讲都等啦，好似我咁，我都会等佢新主机出啦。 啊，正常都会等啦，即系虽然你唔系，大家都知道你唔太可能会第一时间会换到新机。 虽然我会，我一定会订嘅。 其实只要佢产能冇问题，即系第一时间唔炒或者轻炒嘅话咧，第一时间入都唔系真系好大问题。因为调翻转佢，虽然佢现在仲未公布，但系我谂全世界都预期佢会向下兼容噶啦。咁如果你向下兼容嘅话，你就算用部新机去行 Switch 嘅游戏都冇蚀桌噶嘛。 系 咯，即系除非佢有啲咩。出咗咩错差错啊？我哋之前我哋未出街，唔好意思。我哋之后会讲下啲硬件方面嘅问题。即系你只要冇出嗰啲 PlayStation 嗰种玩法，其实以新 Switch 我谂叫 Shift Home 咁嘅啦。总之以新主机去玩翻旧主机，咁你到 FPS 啊稳定性嗰啲都好啲啊嘛。即系而家都成日话有人话会窒下成啊嘛。就算你冇任何嘢，淨係用新機玩舊機嘛，都已經有人肯啦。咁所以大家都係好等嗰度。咁所以呢一年嘅空窗期啦，其實肯定會跌㗎，係爭在跌幾多嘅啫。亦都係而家我哋上次話佢公布話會喺呢一年度內會公布新機，我有少少驚啊，就係你咁撚早講咗出嚟，咪即係等於判咗你係你而家嘅個銷售死刑咯。嗱，雖然年度銷售嘅數字係冇下調到㗎。即系上次估嗰个数啊，冇跌冇下调到，即系唔知佢系下半年可能仲有啲大作要出啦，定系点样？毕竟佢唔需要惊换代会导致到游戏嘅发售要禁住，只要你有手上有足够嘅牌，新机做护航就已经够噶啦。甚至系末代主机出嘅上一代 Switch 嘅游戏，依然可以为 Switch Two 去护航噶。原因如啱啱讲，所以我哋讲《王国之旅》出嗰阵时啊，都已经讲过噶啦。萨尔达已经系揸到 Switch 干到冇得再干，其实已经系有 drop frame 嘅问题噶啦。你就算净系攞新机嚟去玩萨尔达，你已经系舒服好捻多啦。只是这一样已经是足够 sell 去继续去了。所以他不是非常需要用新机会，虽然老任就习惯了会很强的大作，第一方大作为新机会，这个习惯来的。总之就是这个下跌是大家预期的。那个数就约略比我想象中要多，应该只是上年销售高啫。即是你跟前年比，跟之前比，其实又不算真的很差的。大概咁嘅程度啦，虽然个标题就好耸人啦，跌咗七成咁啊。 咁事实上系啊，但系标题党咯，但 系标题党噶啦。 有句听就吓一跳，知道得啖笑嗰只咯。 好啦，咁另一个标题党时间 ，Microsoft 营收增加咗六成，呢、這个仲扯。点解？其实个原因真系非常简单嘅啫，因为继续动视暴雪落去。 屌 ，That's all， 即系真系非常简单。哇，咁佢的确系营收多咗好捻多啊！咁你收购其实其中一个目标都系咁样啫，扩大你事业啊嘛。咁啊，如果唔计呢部分咧，服务嘅营收嗰度就略微升咗几个 percent， 3%-4%。如果系整体嚟讲咧，其实系跌嘅，又系蚀跌几个 percent， 又唔算太咩嘅。而而家大家都知道，成个业界都唔系好好嘅话，佢打个平，输少当赢，打个平当赢晒噶啦。咁啊，成件事又唔系真系好差嘅，不过就系、是、即系考虑埋佢收咗动视暴雪嘅问题之后，就唔算真系好咩嘅。咁啊 ，Game Pass 嘅人数依然系继续上升啦。啊，啱啱讲漏咗，老任嘅公布入边个玩家人数其实都系持续上升嘅。虽然个上升就不断咁放缓，都不断估到啦，饱和啦嘛，市场都咁啊。 喂，大佬、买咗咁多年啦，你应该你 仲可以入某几人买机啫，谂都谂到啦。 咁啊， 而家买机都纯粹叫换机啫嘛，系佢部机坏咗。 Game Pass 嗰边咧订阅人数啊，即系俾钱嘅买埋每个月科紧税噶，3400万人，其实真系唔少嘅。即系不过入边有几多水分咧就唔知，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呢个订阅系包括埋嗰啲赠送啊、特价嗰类嘢嘅。不过就一路都系咁样计噶啦，咁啊，即系其实唔算好差，老老实实喺而家呢个业界嚟讲咧，呢、這个数字已经相当地 OK 噶啦。即系镬嗰件系后面嗰件，嗱我唔肯定，我唔系财机专门啦，我唔系好肯定过个大地震关唔关佢事，但佢肯定有份。即系我哋连续跟咗好耐嘅 Intel， 咁啊先讲我哋跟进嘅消息啦。咁啊 Intel 嗰边就之前有话过，我哋唔会做任何措施，唔会回收，唔会延长噶嘛，终于跪咗，跪咗一半啦。依然系话唔会回收，但系会延长保修期5年。佢呢个讲法啦，以我我唔肯定，因为佢之前仲有另一个讲法，就系、是、如果系呢类问题唔接受 RMA， 我相信佢应该系收咗噶啦呢个政策。即系喂，大佬系你嘅，而家好明显系你嘅问题啦。无论你原因系乜嘢，总之系你嘅问题，你延得啦，咁应该唔会话因为咁而出问题嘅 CPU 你唔整啦。保修延期呢样嘢净系关盒装事啫，散装嘅冇份。咁大家知道CPU 有盒装同散装，散装其实就系喺啲砌好嘅机入边，即系成色嘅机入边啊拆件卖，通常会平少少啊嘛。咁啊，虽然我冇买过，全部都用盒装嘅。咁暂时仲话唔会做回收嘅，咁样延期啫，等于咩就系坏一件换一件咯。即系成件冇坏嘅都要换咧，佢就唔制噶啦，死都唔制噶啦。但系坏一件换一件就，唉，算啦，又捻到佢啦。即系然后有个几得意嘅检测方法，你嘅嘢有冇问题？关 Nvidia 事，佢系话佢叫你下载 Nvidia 嘅驱动程式，系 for game 嗰个比较大包少少。连续安装10次，如果10次都系安装成功嘅话咧，就代表你部嘢暂时未有事。因为喺安装入面咧，要做好大量嘅解压缩。假压缩主要系 CPU 做噶嘛，咁啊佢连再做，睇下佢会唔会有错误走出嚟。如果你安装失败，就代表你解压缩嗰阵时出错。用呢个方法去检测一啲唔系好明显嘅问题，因为嗰啲缩缸咧，有人系缩得好严重嘅，基本上系开完行一阵就收皮，亦都有人系唔系好严重噶嘛。用呢个方法去检测佢会有任何嘅错误，咁啊呢个连官方都承认嘅，即系我啲社群经理心 fake 的嘅嘢，都系retreat 咗呢个推嘅，咁啊即系等于话俾人听讲，我哋官方背书呢个效果嘅，即系攞嚟检测下你部嘢有冇问题。咁如果你系十三十四代嘅，你都可以咁样做。咁啊，但系虽然出咗事咧，你都系冇得救噶啦。咁啊，你咪睇下可唔可以？你唔知香港嗰边个保修咩状况啦。咁总之佢而家官方就话延长，咪睇定啲啦。咁啊。当然啦，你我哋之前预告嘅集体催众，需迟必到啦，你嘅一定嚟噶啦，呢咁大捻得咁大捻镬嘅嘢，就算你而家话咩延长保修都好啦，一定会有集体通胀噶嘛。咁啊，而家就系筹划紧啫，即系而家开始，大家可以去填表啊，成虽然系美国嗰边啦，我唔知美国以外嘅可唔可以参与啦。咁啊，我就睇。即系呢个一定会出现噶啦，即系 预咗噶啦，当然一单嘢心就系、是。你都肯定讲到扑街呢单嘢，搞到咁嘅衰样。 咁啊，顺带就谂到一个八卦嚟啊！据说网络上有个人继承咗笔遗产$800,000，唔系你话或多唔多，或少都唔少。 或多唔少。 咁佢抌咗其中$700,000入去 ，all in Intel 喺佢财报公布之前嗰日，结果佢一夜之间就冇咗20%。即系咁啊！佢公布财报啦，咁啊，当然就如理想就系非常之难睇啦。再兼会裁员15%人，唔派息。虽然佢派都唔会多噶啦，因为佢每股盈利得$0.02，即系各种非常地难睇。但系如果你有跟我哋新闻嘅话咧，你系应该知道今期 Intel 嘅业绩系一定难睇嘅。喂，佢出咗咁捻多镬喎，大佬，即系呢单嘢系出系呢几个月系不断咁喺度讲紧，由当初好似好小事，跟住就赖落去啲板道，跟住又赖设定，赖呢样赖嗰样，赖完之后俾人督爆咗系你嘅问题，跟住又最终唔认都要认。喂，你净系听呢啲新闻，你就知道佢业绩唔捻会好啦，先生，你仲屙烟喎。真系，仲要系喺拣喺佢财报出之前嗰日嚟屙烟，真系唔好话我笑鸠你啦，大佬。即系虽然好似据说就系成个 业界，包括台湾，包括美国，香港有冇粉红猛讲紧啊？就是、科技股全面暴跌啊嘛，即、就、系、是、一片红海，全部跌捻到扑街啊嘛。总之呢个业绩就系、是、我系抵捻死嘅，老老实实，你咁样玩鸠啲玩家，咁样玩鸠，系基本上所有同你无论系你嘅用户，无论你嘅合作伙伴，你全部得罪得嘅，全部得罪晒。你仲有啲咩嘢好讲啫？老实，先唔讲你本身已经系讲紧你十三、十四代都系几乎一个瓶颈，做减粗减出嚟嘅，全部都系靠超频。之前好耐好耐之前，十三代出嗰阵时已经话佢基本上靠超架构冇改进冇成。即係雖然佢現在 notebook 嗰邊好似還 OK， 咁但係你 desktop 嗰邊未換代啊嘛，即係所以你而家搞成咁嘅款，基本上係自己落嚟，唔係對面有幾咁勁，幾咁爭氣咁啊。結論依然係上個禮拜 話啦 ，NVIDIA 都話佢啲晶片交唔到貨啦 ，AI 晶片要原先交貨啦。 OK， 因為佢個溫控有啲問題，咁相對還好啊，因為佢你唔買佢買乜嘢？你買唔到 AMD。 所以 Apple 咪 Apple 就抵死咯。 但系你唔买 Intel 可以买 AMD 啊嘛。 嗱 ，Apple 佢份 AI 晶片佢特登揾 Google 唔揾 Nvidia 啊嘛。一来就系本身佢咁佢呢样嘅，本身 最终硬体咪又系 Nvidia 搞。 唔系咁一样就系咁 Apple 本身同 Nvidia 系有啲牙齿印嘅，啲多年积怨。 呢、這个有机会可以攞出嚟个攞出嚟讲讲。总之、结论都系一样，有钱嘅7000X3D， 冇钱嘅5000X3D， Intel 唔好谂。在短期之内不用想，是每一粒13、14粒都会有这个问题，即是机率抽奖的，只不过是说低频的它相对工作温度比较低，没那么易或者没那么快出事的，一个这样的用户我绝对不会买的，即是你肯定会出事，只差在迟早，只差在你温度如何，哇这样的用户我为什么不买对面啊，即是你又没些不可取代的东西，即是咁啊， 好啦，跟住就一单 啲 ACC 更加冇关啦，即系但系呢个都历史嚟噶啦。 一个网媒嘅结束啦，就系、是、Akiba 总言，咁其实都几一个几老字号嘅一个讲 ACC 界嘅网媒嚟噶啦。 唔止 ACC 噶啦，同我哋有啲似嘅，就系、是、ACC 会讲电脑相关、资讯科技相关都会有啲。 偶像又会讲乜嘢都讲讲十都有嘅，咁嚟话我 咁基本上就因为佢个目标就系 Akiba 抽业员入边兴乜嘢，咪讲乜嘢咯。 系咯，即系话我而家随便揿一去就见到东云老师啦。 即系咪抽业员入边，除咗我哋过去嗰啲咩 Alameda 嗰啲宅店之外，同人志啦、砌 PC 主机啦、电子零件啦、宅文化啦嗰类嘢，系所有呢度呢条街入边你揾到嘅嘢，佢都会睇啊嘛。比我哋仲要再杂少少咁样。 好似我而家见到嗰间，佢介绍就咩？一间屈入去嘅铺头叫三个，咁就卖咩咧？下 commit facet B 一张凳。一个风扇，我谂啊，医疗介绍，咦，又唔好贵嘅喎，9000 yen做一个 set， 有风扇，又有一灯，又有背囊 key 卡嘢，我话连呢啲嘢都介绍，咁老抽系有啲古玩精怪嘢卖噶嘛？ 我觉得呢个奇系呢个老抽其中一种魅力嚟噶，调翻转，即系呢、這个 就而家都仲系， 但系佢就宣布喺9月30日就会关闭噶啦。你话系咪好可惜咧？佢都唔系好常睇佢噶啦，偶不尔都会咁啱见到搵嘢嗰阵时都会见到佢。咁但系 有少少欧咗咯，喺呢年头里呢年代里面。 其实我系乐见会仲有呢咁嘅嘢，因为佢嘅有啲嘢系真系好刁钻，你平时唔会特登去搵佢嘅。但系咁啱佢就介绍咗啲窿窿罅罅嗰啲嘢咧，毕竟咁大个抽一样咧，其实好多铺头仔咧，你系从来冇行过入去的。即系咁，佢有介绍下，咁你咪知道有啲窿路啊、剩咯嗰啲嘢咯。 唔会登行去咯，尤其是你知道，尤其是咧去到喺善思格机铺啊 ，Gigo， 因为而家 Gigo 里面后面嗰两条街咧，嗰啲铺头正常嚟讲系游客都唔会行去噶嘛。嗰啲咁嘅，嗰啲睇落又窄，睇嚟唔似正常嘅铺头。嗰啲地方你唔会行去噶嘛。但问题呢啲先要干嘢噶嘛。 咁啊，仲有入边佢包括嚟你呢个老差入边啲餐店、食店啊嗰类嘢都有。其中一间我好中意去嘅咖喱铺都系佢介绍嘅，即系虽然佢应该接咗噶啦。基本上真系铺开嗰边咧，你就其实一个指南嚟嘅，即系你真系住附近成日去嘅，咁可能你唔需要佢。但如果你系游客，想快速地知道入边嘅嘢咧，其实呢样嘢其实几有用嘅。可能而家啲资讯已经太廉价啦，大家都有啦，咁啊唔一定要咁样嘅一个，咁啊可能佢个考虑埋嗰啲成本啊嗰啲咪，所以就要接埋啦，咁啊唔知啊咁样，点都啊， 喂，跟住 有嘢接啦，呢个就系终于开翻啦， 最复最 追开花啦，屌佢閪，要讲粗口。 理论上会喺我哋收麦之后嘅几个钟头，理论上啊，我唔知道啊，你毕竟明白呢个系 Nico 嚟嘅，佢 last 一刻有啲咩出咗咩问题都唔出奇嘅事嚟嘅。 对唔住嘅，因为有个 Nico 咩可以唔发生，咩事唔可以发生咧？ 啊，因为 呢个咁嘅奇嘢。 而家呢一刻咧 ，Nico 嘅状态咧就系开咗大百科。大百科其实上定前个礼拜已经开咗，佢留意咗佢又开翻噶啦。咁因为佢系静态嘢嚟噶嘛，咁嗰啲有观众使用者投稿嘅部分咧，就依然未有三封信嗰度嘢，佢都话五号就会出，咁佢亦都有公布咗佢嘅所谓嘅赔偿方案，真系所谓的，因为基本上就系乜嘢啦，喺出事期间收月费嗰啲褪翻俾你。喂，呢啲唔系理所当然嘅事啊，喂大佬，你连件服务都提供唔到俾我，大佬，除此外冇额外多俾你嘅。即系嗰啲通过佢收钱啊，嗰啲合住啊，嗰啲就系话之后会发放俾你，冇噶啦，冇任何额外嘅赔偿。虽然你都估到各处赔唔起，不过总之就系佢而家就话日本时间十五点，即系香港时间晏昼两点，即系一个钟头之后佢就会开翻噶啦。咁、如果佢有啲咩问题嘅话，我哋下个礼拜嘅新闻会再睇。 唔系，应该唔系，不论有冇问题，下个礼拜我哋都会讲嘅。呢单嘢就咁大单。 即系话调翻转讲啊，喺呢一个零月之外，佢冇咗佢对我真系冇乜影响噶。 唔系啊，好难听咁讲句啦，呢几年嚟啊，冇咗呢口啊，对我亦都冇影响啦，好老实嗱。十年前啦 ，Nico 大家就会喺 Nico 追新番，所以 Nico 嗰个咩新个新番嗰、那个即系佢个评分表咧就成日攞嚟讲嘅。但系呢几年嚟，仲有几多人会喺 Nico 追新番俾评语啊？索纳、阿 Bama 有 Netflix， 有 Disney Plus， 跟住有 YouTube， 跟住电视台播。喂，九千几个方法可以令你喺第一时间睇到动画，我做乜要喺 Nico 睇个画质又差、速度又慢嘅难听句真系搵晒直播，即系纯粹叫咩？你为睇弹幕嘅啫嘛，咁如果你唔睇弹幕，纯粹睇动画嘅，根本唔会喺嗰度睇。 即系佢啲核心业务大部分都冇任何竞争力可言。 系啊，佢而家唯一系咩啊？啲声优生放送啊，一啲逼人气嘅直播主攞嚟喺度播，或者即系食饭瞓觉嘅对白，因为呢个直播同埋收钱个门槛非常低啊嘛。咁有啲人咁样， 即系我哋专题由头就讲呢啲啦。 我讲过啦，咁样咪搵到钱咯。今日又讲真，你有料到你过到就要搵真人啦。YouTube 系搵得好多咧。咁你而家就要佢复活，真系我真系谂唔到咩好处咯。好似琴日咁样，以前 FGO Fest 咁样一定呢套播，而家我喺 YouTube 睇二十万人睇，呢套廿万你死得啊，二十万两万啊，呢套都冧啊，冇中咗廿万。 同呢个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又炸咗嘅 K 岛一样原因一样嘢啫嘛。系啊，佢唔知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又炸过，但我连报都懒得报。 K 岛屌有佢死 K 九英仔。 一样情况，点解要讲 K 度嘅就系一样，都系佢最有价值留低嘅，其实系佢嘅大百科，即系咁多年来，大家填咗落去嘅资料，即系佢可能对新资料有冇问题，但系嗰啲十几年前嗰类资料咧，其实呢个大百科依然系有用嘅。我上得最多嘅呢个反而系大百科，即系有时候我要揾资料嗰阵时啊，都会揾到佢咁。毕竟其实你如果是 ACG 相关的话呢，你不是找 Pixie 就是找佢，就是 Pixie 那个真的要很热门的先多人写，啲冷门嘢冇乜人写的。所以你有。 即是好像研 K 到 Wiki 咁样咯。 所以咪话 K 到 Wiki 咯。 研 K 到 Wiki 最直接但问题就是当 K 到 Wiki 俾班契弟搞呢个乱炸大龙嘅时候，我已经冇心机帮佢写咯。 那个另一个问题，啦。咁呢个大百科相对地话好少少嘅，佢最大问题是新嘢冇乜人写啦已经。毕竟个站面系咁嘅款啊嘛，咁样啦，好啦， 跟住 咁最后咧就系、是、我非常庆幸我落咗张大单之后，我先暴跌，应该叫暴升啦，要调翻转，即系日元 暴升。咁咧交代背景资料就系、是，首先美国公布咗嗰啲咩数字嘅 K 卡嘢啦，就总之就唔好啦，美国嗰边，跟住咧中东又打仗而运， 重点系加息。 系啦，跟住又加息，系啦，美国追加息啦，咁日本又加息啦，咁一唔系美国减息，日本加息，咁一拉一拉，咁咧就本来由早两个礼拜前去一六零咁嚟紧铺嘅个位急升到对一四六，我一四六点六啊，上个礼拜六收市嘅时候，我睇到哇，你使咩咁？虽然我知道，我都觉得日元真系跌得太紧要啦，你唔使咁过山车啊嘛。 即系 破咗单日，系单第有史嚟单日第二发第二高嘅纪录升嘅，去到个就系我黐捻线嘅你。 是几恐怖下的，即不过这个是又是同其实同之前暴跌一样的情况，就是几个因素夹在一起夹攻佢，即系咁啊。 因为其实呢日元跌呢我是不应，即是讲日元升是不应该的，因为其实黐捻线咩161啊大佬，你点即系你去到个就系唔即系叫做咩，就系跌到日元跌到一个叫做咩 影响民生咯。 你即系我即系唔知日本人点算，影响民生系直情影响咗，就系、是、你大佬喂。是啊，你大公司啊，连锁店嗰啲，你有条件减价，咪就有人加价。但系喂，啲独立铺头即系小店咧，你点加啫？加佢加10 yen，加20 yen啊，已经攞佢命啦。你仲你大佬，你突然间喂，所有嘅入口美国牛肉、美国猪美国加阿根廷阿根廷猪肉嗰啲咩？突然间你同我讲，因为计美元，所以全部加30%，哇！佢即系嗰即系唔知，所以其实日本好多执笠嘅，只不过我哋香港人唔觉嘅咋，即系执咗你唔知嗰啲啊。尤其是小铺头就点做啫？你咁我而家升翻， 虽然啊，佢升嘅原因咧就唔系因为日本因为呢咁嘅情况做到咁嘅嘢，纯粹都系几好随波逐流，国际资金系佢咁样玩法啦。即系佢仲要两件事同一时间出现啊嘛，一边加一边减。之前叫佢升，佢唔捻升啊嘛。 同埋就系美国大选又倾下地，咁美国大选佢一定要刺激经济，咁又咪减息咁样刺激经济咯。咁实预咗嘅一样嘢，我觉得唔意外嘅。咁佢而家。升翻一成，其實我即係有啲人就話：哇，佢債咁咗啊，換曬一元。我心啦，屌嘥人氣。最其實我其實好老實嘅，真心講句，我寧願你唔該你快升，起碼升唔該你升翻140以上啦。反正對我嚟講，當年啊，我一美元對90日元，嗰天即係我俗稱八算咁90年代啊，我咪一樣照去日本。你升日元升翻咁撚高，少啲入邊去日本我仲好添，唔撚使咁煩。 即系我而家有少少惊，就系因为我真系去得太尽啦。我唔知信用卡计公司计嗰阵时咧，系计新汇率定旧汇率。我落单嗰阵时咧，就肯定系旧汇率嘅，即系仲系1610附近嗰阵时个数嚟啊。但系佢如果佢结算再迟多几日嘅话咧，我有机会要食嗰啲140几噶。不过唔紧要啦，即系 我就冇所谓嘅，因为即系嗰句对我嚟讲，日元升同跌对系唔会影响我货金同埋买嘢嘅问题嘅，同埋就系、是、讲真你我都以前都讲9000几次啦，你日元系啊，你日元跌都好紧要啊，咁你酒店升翻咁多，咪结果咪拉上波，咪一够样一碗拉面黐捻线嘅一碗博多连锁店咪丰隆拉面，一碗嘢乜捻料都冇，都收佢900 yen。以前依咁嘅拉面500 yen都唔俾啦，而家900 yen，黐捻线呀！但冇法啦，咁你游客多咗，经物价成本都高咗，咁你一定要加价噶啦，即变咗就系冇分别，所以你不如升咗佢好过啦，升翻一个啲低劣嘅游客嚟，唔会当即日本当入去日本当去花心咁入咁嘅价钱，咁大家开心，日本人开心，我又开心。 从此就系咪已经会止跌回升咧？咁啊，另一回事啦。咁啊，睇慢慢睇啦。咁啊，反正对大家嚟讲有影响，但系唔系真系好大影响嘅咁样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咁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